双十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好，今天持续放连假，走进市场要小心哦，不然呢可能会像徐巧芯一样不小心拔豆啊。好，徐巧芯呢想要跟费鸿泰呢公开来辩论，那本来呢徐巧芯人哦是在无心市场来拜票，结果他就立刻呢跑到中仑市场去找费鸿泰，过程当中那徐巧芯想要跟费鸿泰握手，费鸿泰不想握，结果一个转身呢徐巧芯就跌倒了，还哎呀哎呀哎呀的尖叫。那徐巧芯说呢，可能是因为费鸿泰的工作同仁为了要帮助费鸿泰呢，所以才推挤他。真相是如何呢？我们今天也来还原画面看一下真相。好，但现在呢整个战场扩大咯，因为连国民党的立委李德维都看不下去了，就说啊隔空不满徐巧芯，说你干嘛去堵人家呢？结果徐巧芯这边也爆了。好，现在战场跟着扩大，甚至大爆说四年前费鸿泰要徐巧芯攻击王宏威。这一局看起来没有人可以解了吗？因为现在朱立伦不说话了，蒋万安也协调不了了，所以最后可能两败俱伤都不被提名，这有可能吗？好，但看起来呢这个心肺大战应该还是会继续演下去啦。但是连家还有更离谱的，我们来看呢，马英九呢现在也不是先生了，现在改名叫什么呢？湖南省委书记都叫他网红了。马英九在湖南公开表述中华民国宪法，说台湾大陆同属一中，嘴巴讲的是宪法一中还是呼应老共的一中呢？好，去湖南参加节目，结果呢歌手唱橄榄树哦，主持人呢就说哎呀马先生的故乡就在旁边啊。马先生呢这下也跟着说，我真的是看了感动不已，马爷爷您还要回来吗？让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好，马爷爷这趟去呢对国民党的2024真的有帮助吗？挺侯友宜的媒体人现在说什么呢？好，说侯友宜呢已经在冲了，但是被柯文哲呢直接点破，说侯友宜呢辞职参选才有一线希望，只要代职参选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那国民党现在已经有人等不了咯，包括立委陈玉珍呢直接开了第一枪，喊出支持郭台铭出来选总统。那今天呢也刚好是侯友宜就职100天，市政做得如何？那有办法真的能去选总统吗？我们今天节目上面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王瑞德，瑞德哥。 举金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举金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举金好，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举金好，大家晚 安。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心肺大战呢，哦，怎么两个人在这个中仑市场哦，上演说跌倒啊，一边是不握手啊，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现场。 议员要不要亲自去问一下费委员？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远远看到立委费鸿泰三步并两步冲上去要求辩论， 大家加油， 辩论会 团结共好。 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可以可以。 我好痛啊！ 这样就痛了，那你怎么到立法院打仗？ 费鸿泰这一甩手，恐怕不是真的手痛，而是想把徐巧芯甩开。国民党立委党内初选开跑，身为现任立委挑战者，徐巧芯怎能轻易放弃？ 握手很好握，有礼貌哈，谢谢。跟大家报告哈， 希望有一场辩论。 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我们是纷争。 使出年功残功，徐巧芯就是不放过费鸿泰，两人在中仑市场你追我跑，穿梭人群车辆间，一不留神徐巧芯突然间跌倒。 转过来回来关心一下我的状况，结果好像也没有，就直接离开了。如果真的是像委员所说的不要轻痛仇快的话，那又何必把其他的人就是架拐子推倒呢？ 秀出手上破皮伤痕，徐巧芯语气中充满委屈，但是再看看事发当时，徐巧芯紧黏在费鸿泰身边，一直喊不要推，却撞上一旁摩托车，谁撞谁推谁，各说各话。但是今天正式就是徐巧芯要下战帖， 希望这辩论的题目不要是打内战的， 完全没有内战，完全没有内斗，下面徐巧芯的粉丝页，那这是不是一种枪口不一致对外，然后是打内战的一种行为？ 脸书我们有很多的小编，我跟对报告100%不是我按的。 国民党内立委初选北市第七选区，徐巧芯跟费鸿泰的纠葛着实像闹剧登场。三立新闻哥子刚 说，我 手受伤了。哎，不是啊，请教一下瑞德哥， 是 怎么整个连假上演了这一场这么样精彩的内战戏码呢？到底是不是巧遇呢？这两个人怎么会如此的狭路相逢呢？ 我昨天其实看了很多遍相关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影带啊，好，那我实在非常的好奇，就是到底是谁推他啊、嗯哦？那么当然可能我没有慧根，再加上我没有阴阳眼，你知道吗？啊、哦。因为没有阴阳眼的关系，所以我看不出来到底是谁推他啊。不过呢，徐小欣的这个哀哀的那个跌倒声音，对不对啊？然后再加上，其实现场就有人叫他跟他讲说不要演了，你知道吗？那我觉得，那么徐小欣啊，他从徐小欣最近的这个一连串的一些荒唐的这个表现呢、啊，那么当然呢、啊，他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立委之路啊。那么他的4月1号愚人节那边也把自己这个脸书贴图故意换成这个星球崛起啊，因为徐小欣嘛啊，啊欣嘛，人家开玩笑都说他星星嘛，对不对啊？啊，意思就是星球崛起，如果你看过电影就知道了嘛啊。那么蛮符合这个他所强调的。不讲武德，对不对哈？ 而且是新世代的， 没有错，没错，没错， 要 KO 掉旧世代的新，对不对？ 所以呢，星球崛起蛮有意思的。至于愚人是不错啦啊，但是这一场这个星星跟狒狒的大战，对不对哈？看得我们瞠目结舌、哦。告诉各位，过去台湾这几六七十年以来，地方从有地方自治以来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同党对不对哦？同党在这个对打的过程当中，在争夺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打成这个样子了，而且在所有人包括媒体的面前直接上映啊，这样的一个星球崛起的相关过程啊，让人家看了瞠目结舌。您到底是在比谁棒？我讲坦白的，那么看在这个绿营的支持者当然就爽了呀，你们继续这样打对不对哈？继续这样打的结果对不对啊？那么你们继续这样打，人继续。网内互打免费，根本就像这个昨天国民党的相关的立委讲说，哎，国民党现在非常的团结，国民党的团结就从那么昨天这个画面开始，你看吗？看看那个团结的方式啊，打成一片了嘛，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团结法嘛。那但是站在那个蓝营的支持者，我相信始终深蓝的支持者的心里面呢，我相信他们是在滴血在淌血的啊。为什么？因为怎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那么我个人呢并不欣赏这个费鸿泰，但是在这一场星星跟那个狒狒大战里面呢，我觉得这个战争不是费鸿泰自己去惹出来的、嗯、那么徐小欣呢，他就一路的往前冲，一路往前打，他用不断的方式来追打，让费鸿泰见识到我以前其实常讲一个故事啊，什么故事呢？警匪枪战屁股中弹啊？为什么？因为不是来自于子弹，不是来自于对面啊，是从后面啪啪啪开枪啊，那才会屁股中弹嘛。对不对？警匪枪战，自己人有时候比敌人还可怕。哦，费鸿泰当时啊，费鸿泰现在一定是非常的这个，等于说啊，那个懊悔。为什么？当年在看徐小欣站民进党的时候，对不对哈、哦？可能在旁边觉得这个年轻女孩子打得好，有一天从那枪口倒转打你的时候，费鸿泰还知道痛了，你知道吗？嗯。所以昨天有一个真正的网红啊，不是马英九。很久还没回来啊、哦！台湾真正的一个网红开玩笑说、哦，其实费鸿泰的反应不够快啊，年纪也大了、哦。要不然在徐小欣跌倒，不知为何跌倒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啊，那么尖叫的时候，那时候当媒体突然间转身的过程当中，费鸿泰也跌倒一下。也摔一下，哇靠！所有的画面全部转到费鸿泰来的、哦， 所以这反应也要很快，是不是？ 政治 摔一下。 以前有一位朱高正先生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嘛、嗯，看谁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嘛。可是你要知道哦，每次一直这种画面一直出来，每次当徐小欣今天在批评一个这个等于名嘴的过程当中啊，竟然用吃国家狗粮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现。那么这种方式已经逾越了我们台湾政治人物，这跟年纪没有关系，已经逾越了台湾人物政治人物基本的修养哦。那你们继续这样闹，我这样坦白，大概快来就送了。我今天长我吧哈，像我的朋友，我的脸，我太太他朋友，大家都很嗨呀、啊，你知道吗？因为看国民党的内斗在内战啊，你知道吗？你们打得一塌糊涂，我来我徛关山。跨背球探，那你们每打一次，每站一次，然后徐小欣的这个等于说不讲武德，你看徐小欣讲话的那个样子，我告诉各位，没有错啦，没有错，是要世代交替，但不是年纪大就一无是处，不是年纪大就要把人家赶下来，就是我年轻的就应该上去，不是这个样子的，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有没有那个能力，那看你自己本身呢，那么年轻人也是一样，不是因为年轻就可以上去啊、嗯、年轻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对不对哦，没有那样的一个服务的热忱，而且连最基本的伦理都不懂、嗯、啊，什么叫伦理？礼貌上的伦理啊。听说、哦、我听这个民进党的一个议员说，有一次巧遇了费鸿泰，费鸿泰还 遇到他了以后，跟他马上跟他诉苦了15分钟，就关于这个徐小新的最近对他的言行跟攻击嘛。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非常不舒服了。为什么呢？因为好歹了，我们不管喜不喜欢惠荣泰了，好歹人家在当台北市的副议长或者是当立委那么多届以来啊，那么。哎，包括五月不是要报税了吗？人家20几年来在他们自己的辖区帮协助人家报税嘛。那徐小新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告诉各位，徐小新已经知道自己输的这个可能性超过80%以上。因为很简单嘛，30%党员投票，党员投票你徐小新绝对拿不到啊，绝大部分都拿不到。然后呢，紧接而来，我为什么说拿不到？哎，我刚刚说的连报税这些事情，人家平常都在做了嘛。然后呢，因为徐小新只会空战嘛，只会空战，只会战上节目啊，只会骂这个民进党，骂这个蔡英文，现在骂自己人比骂那个仇人跟民进党还凶啊。那投票的话呢，不好意思，你会以为70%的民调对不对？徐小新是占优势，不是的。因为国民党的民调又分为对比式跟复比式的民调，稀释了徐小新的相关的那个百分比，所以他其实败相已露，他已经知道自己。 啊，败相已露，为什么还要来布这？ 啊，就是因为败相已露，所以才故意要这样子搞啊，搞得好像可能是弄得很大啊。但是我从昨天呢、啊，有一些深蓝的这个支持者呢，那么徐小新在这个菜市场啊发东西的时候，他们拒收不拿，你知道吗？继续这样下去的结果，我相信包括这些深蓝的老伯伯啦，还是这个深蓝的这个等于说老人家，他们也不喜欢人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毕竟讲白了啦，毕竟是自己人啊，自己你对自己人都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对政敌对不同政党也就算了，对不对？可问题是你对自己人会这样做的话呢，那么以后，那么你对其他的自己人，你会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好，所以请教一下永宏哥，你们大家也都选举过嘛？921的时候，同选区的时候啊，看到的时候，就算竞争对手嘛，还瞎自己啊，怎么会出现一个哇，怎么推挤啊？什么你干嘛推我啊？这样子，好，你看到、哦、现场徐小新呢，疑似因为推挤而跌倒在地，尖叫的喊说不要推，结果没有想到还被路人吐槽说：“啊，又没有人推你啊，真的是哦。”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导播帮我们录一下画面哦，刚刚这个画面哦，都一直被 play 嘛，那到底有没有被推嘛？大家也会蛮纳闷的嘛。好，重点来了，其实这两个人本来在跑市场，是在不同市场的嘛。飞鸿泰呢，本来是在中仑市场，好，徐小新本来是在吴兴市场啊，怎么会徐小新突然跑去飞鸿泰那边呢？ 根本就是徐巧芯特别跑去那边要赌费宏泰的嘛，你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扫不同的市场嘛。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大家看到啊，在这个疑似被推事件之前，徐巧芯是先接受了媒体的访问，讲了一堆，然后还说啊，费委员来了，然后才过去，对不对？所以他根本就是等在那边嘛，他不是去扫市场，他就是专门要去赌费宏泰 啊。可是徐巧芯说我没有去赌他，我只要问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公开辩论时间， 那就是赌啊。那就是赌啊，不然什么叫做赌？然后他跑去之后，要一直要拉人家的手，然后拉人家手真的是很没有礼貌，把人家手拉痛了，还说什么啊？你这样这样都不这样就怕痛，你怎么去立法院站？刚影像都有，我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尤其看这个地方啊，这上面都已经有，就是说他整个去市场的状况啊，大家看，我希望大家看清楚这一块哦。这个就是他拉着徐小新拉着费鸿泰的手，费鸿泰不理他，转身之后，他就疑似跌倒，啊的一声，对不对？可是大家看哦，费鸿泰往前走，徐小新那时候他的旁边后面，前面费鸿泰走了没有人，他的旁边没有人，他后面有一群记者，对不对？结果他是往后倒，这个奇怪了，来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了。假设这个东豪哥是费鸿泰，东豪哥。东豪哥，你不要走，东豪哥，我们来讲话 我手还痛，还没开始讲。 手还 对哦，你不能那么快， 不，因为那个时间 我要先手痛， 你要先转， 你要先转身一下， 对，我要这样子 啊，这奇怪了，费鸿泰往前走，徐小新旁边没有人，后面还有一堆人墙挡着他，他被挤也是会被往前挤。对不对？因为费鸿泰没有往后挤嘛，费鸿泰往前走嘛， 他没有加他拐子了。 对，然后呢，竟然他是往后倒， 加拐子啊！ 对，他竟然是往后倒，而且他啊了两次嘛，不要挤，奇怪，那时候他前面没人，因为费鸿泰不理他往前走，不要挤，下一秒的啊是在地上，他是往后倒。 所以你有一点觉得徐小新， 我觉得很奇怪了，我跟你讲，这个很奇怪。那他倒了之后，旁边的民众就说。哦，不要演了啦，也有人说又没有人推你。那我觉得齁，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理性上齁，我是呼吁徐小新跟费鸿泰齁，真的两个理性上要去验伤跟提告。如果费鸿泰费委员觉得他手被捏痛，你应该去验伤有没有淤青，对不对？ 徐小欣这更严重，因为他站起来之后，他有给大家看啊，这个太小了，我给大家看一个哈。感谢我们制作单位很认真的把这个图片不断的放大，终于看到徐小欣受伤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皮开肉绽。 大家有没有看到？非常的严重。我再仔细看一下，我怕笔对不到。哦，看到了哈，对不起哈，这个他终于有一个受伤的地方，这感谢制作单位不断的放大。这么伤势这么严重，我觉得啊，徐小欣理性上是要去验伤，然后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去报警， 对， 啊，去告伤害，嗯，然后呢才能把所有真相还原。 到底是费鸿泰办公室的人撞他的， 因为是他站起来就直指着后面有一个费鸿泰的助理，嗯，说你干嘛推人？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刚刚那个位置就是东豪哥在这，东豪哥离开，我往后倒，然后费伟这个。假设哥，你舔一下费鸿泰的助理，他从后面过来，他说：“你干嘛推我？奇怪，你如果推我，我要往那边倒， 会不会是被内力所震伤啊？ 太厉害了，这个可能是吸星大法往后吸。嗯，所以他现在的严重的伤势这么严重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真的呼吁哦，他其实应该要去验伤。 哎，但我觉得这一次费鸿泰有点招架不住，因为你看哦，徐小欣一直跑过去握手握手，费鸿泰说啊，我手好痛哦，然后他就直接说你这样就痛了，怎么样到立法院打仗呢？哦，这蛮会讲的哦，这蛮呛的哦。 我坦白讲哦，我其实不认同费鸿泰的政治立场，我也不太喜欢他很多言论。那他有时候那个在问政的时候啊，其实有些言论非常不恰当，比如说拖出去枪毙要干嘛。但是我觉得啊， 就事论事， 费鸿泰私底下他其实是一个，坦白讲他是还蛮斯文，就是一个谦冲君子。我觉得昨天的画面就是费鸿泰觉得说我在扫街，你干嘛来乱，真的很没有礼貌。那他是很有礼貌说啊好痛这样，他就转身要走。那这个徐小欣他一直拉着他，拉着他拉到现在，然后这个大家都觉得说你看起来就不像是被绊倒被推倒，然后你像自己讲这个齁，所以他就用刚前几天他讲一个那个星球崛起齁，我觉得徐小欣的想法是这样啦。他觉得死了一个狒狒之后星球就要崛起，什么意思呢？我弄死你费鸿泰，我徐巧芯就崛起了。我怎么弄死你？实力上弄没有办法弄死你，他要让费鸿泰的形象啊，他怎么样都赚，对不对？因为第一个他是女孩子嘛，费鸿泰也不能跟他大小声 啊。 你徐巧芯摔倒，费鸿泰也不能摔一下啊，对不对？你摔不像啊。如果今天是另外，如果假设是女性，同样女性候选人也来摔一下，对不对？那费鸿泰做不到。第二个，费鸿泰总是比较资深， 对， 那比较资深的人他不能一副在训小朋友的样子，所以徐小欣怎么都会赢。但是我觉得坦白讲，这样第一个没有礼貌，第二个不够厚道，第三个不断秀下限，这对政治人物来说齁，对民主政治发展来说是不好的。但我觉得他也不是第一个啦，因为我们看我真的觉得，等一下袁之可能要回答一下，为什么国民党的都这么容易皮开肉绽齁，然后这么容易的这个细皮嫩肉。你看看我们陈玉珍被夹了个手，他就躺在这个病床上，情况非常的危急，所以我们党国大佬都去看他，非常非常的危急，可能要施以心肺复苏术，但后来没有。我们的陈以信也是在一次意外的冲突之中他皮开肉绽了，真的。我 在立法院 还是一样， 在立法院 冲 突， 对，就是 对， 我说在那奇怪齁，一样还是要放很大，我能看到皮开肉绽在哪里，不然我以为是那个像我一样荨麻疹，有时候抓一下有一条红线出来。那洪孟楷这个完全没有皮开肉绽，他就是被壁咚，然后很委屈的哭泣了，找妈妈。 壁咚。 那再来就是徐小欣，所以我真的很好奇说，到底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是怎么这么的细皮嫩肉，然后这么容易皮开肉绽。但回归正传，我觉得理性上的讨论还是齁，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这样一个年轻的政治人物要用这样子的手段去摧毁对方的人格形象，去冲自己的声量，然后甚至不惜去出征，像李德伟嘛，李德伟就讲了，我觉得他还蛮公道的嘛，他就觉得说你有必要这样站党党内站成这样吗？他还要去出征别人，我觉得这个是很坏的民主示范。然后这个是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新生代都是这样子的做法嘛。那如果这样子的有战力，怎么不去站一个对国民党来说是相对艰困的选区呢？他就是在这个选区里面就是这样子来搞这个星球崛起，确实会让国民党支持者撕心裂肺。 好，我们来看一下徐小欣那时候尖叫的时候路人怎么样回答呢？ 小心 不要推啦，不要推啦， 小心 不要演戏啊， 小心 小心，怎么会这样子呢？路人跟你说不要再演戏了，不要阻碍交通。请教一下袁之，你看到这个画面你会觉得 徐小新赞啦，帮国民党的年轻世代，是不是争了一口气吗？ 昨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只能讲说这个很激烈啦， 很激烈， 叫声很激烈， 是要不要学一下？ 所以晚上我们有板桥的选民就传讯息给我啊。他说：“哎、欸，现在打得那么热烈，那到时候如果我们板桥有初选的话，你会不会这样？” 对对对对对， 我想说很难超越。 你不要用摔的这一招，这人家用过。 但是我觉得徐小倩帮我们开了一个就是公平竞争的之路啦， 就是如果对于 对于这个前辈有不满的话，大声说出来，这是现在大家反正只要不要超越他们，我觉得一般的民众可以忍受。 不要超越谁？ 因就是费心之战，因为我比较讲， 所以你公开支持开战了是不是？ 因为不是我，当然是有点过激啦，就是说两边，因为费鸿泰也有一点，像徐小清跟他握手，费鸿泰说哇手好痛，我不相信他有那么弱啦，这两边 费鸿泰没有那么弱是不是？ 没有 很痛， 然后可能这样就手好痛，不可能，就两边有点。彼此有情绪嘛，才会这样。 我觉得你们国民党刚才组一个医疗团，去双方当事人去验伤，然后协助他们提出告诉，以厘清这个。 徐小清说他不怪他们。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开实境秀，你知道吗？非常好看，你知道吗？ 人家所以只要不要比他们两个还激烈，我觉得 你们 都可以忍受哈。对，应该 你们都可以。 我看因为以前我们国民党的人呢、啊、是这样，两个人只要稍微吵架一下，你们就会揪心，你知道吗？不要吵，不要吵。像我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我一直被老的议员欺负嘛。然后我也不爽啊， 老议员欺负你， 反正就老议员公开骂我就对，我也回呛嘛。然后我们的支持者就会说，不，原志不要冷一冷，都是同党的。然后我四年前啊，因为站在侯友宜旁边啊，然后媒体，然后被一个老议员长得高高的戳我，你站后面去，你进我太多。然后我会跟他吵架，然后我们的党员也是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然后可是现在呢？既然有了这个钱，就是有这个先例，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可以放开来讲。 元真，你要小心一点，因为你的说嘴巴说的老议员会大外割柔道哦。 对， 他是有断。 但我只能讲说这个，但我要讲就是这一句真的很激烈，因为我这个补充一下瑞尔哥讲的啦。我们这一次他们这次选举是三成党员跟七成民调，三成党员按照上一次费鸿泰和王鸿薇的选举是费鸿泰比较有优势，那时候党员几乎是7-3。那因为那一区很多黄复兴的党员，这些都是费鸿泰，所以而黄复兴党员投票率很高，所以在党员上面徐小清是有点吃亏。然后民调上陈如刚刚瑞德哥讲，因为对比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对比就是说费鸿泰对上许淑华，跟徐小清对上许淑华，两个来比嘛。那选民听到这两个组合，对不对？绿的一定就讲许淑华嘛，蓝的就是会讲徐小清，也会讲费鸿泰。所以两个差异不大，那互比的话就是费鸿泰跟徐小清两个来比。那假设徐小清因为比较常骂民进党，所以绿的只要听到徐小清，那一定就支持费鸿泰。像刚刚永宏都在帮费鸿泰讲话，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起来，其实徐小清 是鼓励他去验伤， 鼓励他验伤。这样比较起来，其实徐小清是有一点危险的。我觉得是真的是有点危险，所以很激烈。然后第二个我想要讲就是说，旁边的党员就不要再出来参一咖了哈，别人在竞争，你不要再出来。 谁啊？ 比如说什么不分区立委李德维， 我那是既得利益集团。 我觉得跟他没有关系，因为而且尤其是不分区立委不选举的，因为我们是选举的嘛。像我今天能够做议员，我选两次，如果把初选加进来就选三次。选举是非常需要努力的啊，不分区立委就是主席给你做你就做嘛，就爽爽的嘛。那你不选举的人看到人家在选举，你在那边讲三道四，我觉得真的对他不好啦。而且说实在的，就是说怎么会这么快跳出来啊？所以徐小清今天就骂他是侧翼啊。徐小清说上一次费鸿泰对照王宏威的时候，徐小清也做过王宏威的侧翼，这是徐小清自己讲的。 你讲错了， 对， 是他当了这个 帮 费鸿泰的侧翼打 对啊，他徐小清说他当过费鸿泰侧翼打王宏威。 那我简单问啊，你支持徐小清这样的做法吗？ 没有，我支持大家为了自己的理念奋战。对，那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这过程啊，过程应该说，不管是谁选出来之后，要团结啦，就大家放下。我觉得这个比这个过程还重要。 大概哪个团结？ 好啦，你刚刚听到了叶元之说，哦，来支持徐小新，你看看哦，国民党里面年轻世代为了开战老的，连叶元之都出动了，多么样的血淋淋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不过心肺之战呢，现在又扩大战场啦，战到谁呢？战到了国民党立委李德维的身上哦。我们请教一下宇韶哥，李德维直接在脸书上面留言炮轰说，徐巧芯的下手越来越重。结果徐巧芯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留言。 徐小新呢就说，今天的情况是我被推挤，然后费委员完全不顾我，直接往前走，完全没有问跌倒在地上的我还好吗？请问这样有风度吗？有同志爱吗？每个人都会老，但不需要老了以后欺压年轻人。李德维直接留言说什么？松性那么大，是费委员故意来跟你的行程，是故意堵你的吗？如果是，我谴责他；如果是你去堵他的话，我谴责你。徐巧芯，你觉得你是去表达团结的吗？笑死！哦，请教宇韶哥，现在整个战场开始延伸了吗？ 这已经叫做徐巧芯的剧本啊，到他的效果叫做点燃国民党内部的世代阶级斗争。简单讲，他是年轻世代，其他批评质疑他的人呢，基本上都是神跟佛啦。或者是说呢，徐小新现在已经是创世主的角色，神佛通通杀了。对，那神佛之上只有创世主啦。我先补充第一点哦 ，NBA 2013年有新的规则，假摔啊，轻则判技术假摔，轻则判技术犯。 假的是不是？ 假摔没有说是 NBA 啊，轻则是判技术犯规，让对手先罚球，然后呢重新进攻。然后呢，重则呢是要判停赛，还有罚款的。为什么 NBA 对假摔规范那么严重？因为严重影响运动家精神。用政治的话来讲，就是呢不讲武德啦。好，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既然徐小新是救世主，既然徐小新是创世神，所以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谁只要质疑他，谁只要挑战他，谁只要批评他，甚至只是讨论他 ，take 他。开玩笑，我大小通杀啊！他现在角色跟策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刚才我们都讨论到，徐小新其实内心非常非常焦虑， 对， 因为呢就快要输了嘛，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完蛋。所以说呢，干脆呢，李德维批评他，也把李德维拉成是什么？李德维等同于费鸿泰。我们先看李德维的批评到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很中性啊。李德维先说，不断向党内同事呛虾， 对， 下手越来越重，影响国民党形象， 对， 错了吗？有没有道理？有的嘛。还有，大家都是一家人，竞争不能斗争，不能只顾自己的生存而壮大。针对疑似假摔，李德维也评论说叫笑死。其实我觉得啦，这个都还谈不到批评吧，是善意提醒吧。大家都一家人，虽然叶元之刚才呢露出一抹呢神秘的笑容，好像呢徐小新呢帮他呢干嘛呢，把石头都给挡开了，徐小新也点燃了这个叶元之啊内心的热情啊。虽然我不能见神杀神，但神佛你帮我杀好了，我内心支持你，在后面当啦啦队。板桥如果这样的人啊，巧心巧心得第一，这是叶元之啊。 今日徐小新，明日叶元之。 没错没错，他现在故作这个镇定，不敢有一抹微笑。但是呢，刚才在讲的时候神采飞扬，被我看穿了。可是听到这样的批评之后，徐小新怎么说？跌倒欸，你们这群人不顾我在那里，然后往前走是没有君子风度的。首先装可怜，我是受害者欸，你不说你握人家手，把他手握得碰吧。不管。接下来是什么？下面那句话我听的真的是啊，下巴都快掉了。李德维，你就是既得利益者，你是霸凌挑战者。 哇，你这样看，为什么会突然直接来针对李德维？ 那我就说嘛，今天任何人只要质疑徐小新，现在民进党是吃瓜群众在旁边敲碗的、下集勒哦，开挂挂呢、还有呢，这个呢外传，李德维这是外传啊。 像之前秦惠珠也是站在费鸿泰那边，结果就变成婆媳大战了，对不对？ 没错啊，没错。因为徐小新要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嘛，国民党内的这种世代阶级的矛盾嘛。你挡我们年轻人的路，所以说我对你也不客气。可是各位要了解，李德维的潜意识是什么？李德维虽然也不是老人啊，他还算是国民党的中生代，可是呢他的潜意识是什么？他是帮一群人讲话，也帮他自己。如果有一天我李德维在未来国民党的政治路上遇到徐小新这种怎么办？所以说呢，他的那种自我防卫意识就出来了，就自动的打预防针。否则各位，他当然可以评论，但是呢李德维是不分区的，不论李德维未来会不会投入区域立委选举，一定不在台北市啊，因为没有这个风声，或至少不是在松山信义这一区嘛。旁人觉得李德维基本上大家看戏啊，吃面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喊面烫了、喝汤的人觉得这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说徐小新已经得逞了。什么意思呢？当李德维这样的人跳出来说话的时候， 刚刚塑造是什么？我徐小新是受害者。你们这些老人，就像当年呢、啊、韩国瑜那个韩粉一样，你们这些大人又老又丑，徐小新不就是这个套路吗？所以我要说的地方是啊，徐小新当然非常焦虑、所以说呢，他使的是放大决这个绝招。为什么？如果三七开是台北市党部的决定，将来民调，包括电话民调部分，会不会有手机民调？我觉得都很难，制度上跟结构上对他不利啦。 所以国民党大家不是吃素的人，哎，真的没有敬老尊贤这一套齁。好，请教一下东豪哥。那你看徐小新现在直接开战李德维，就说你就是既得利益者啊，在霸凌挑战者。好啦，那姑且不论这个事件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时间点，四月初的这个时间点呢？因为不是已经确定是三七开了吗？那大家已经说了，对徐小新就是不利嘛。那为什么徐小新现在还要来直接来遇到费鸿泰呢？ 因为对他不利，所以他才要拼啊， 拼了是不是？ 所以这是推我用猜的啦哈。因为4月16开始他会有连续三天的那个松信的这个国民党的那个 立委。16、17、18要民调。 三天嘛，民调嘛齁、这是这一区的那个的那个电话嘛齁。算是全民调。可是4月20号 ,4 月22是党员投票松信的齁。那么文山如果有挑战者的话也是这同样这个时间。那对徐小新来讲我那么讲齁，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个戏很好看。对不起，我很久没有那么笑得那么高兴。这个真的是拿个瓜子在旁边吃瓜子看戏就好。因为小新自己讲说，四年前他帮费鸿泰当侧翼嘛，为什么、因为四年前是王宏威要挑战费鸿泰。 他这次还把这件事掀出来咯。 对，好。那当侧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常来讲，张侧翼是说他帮费鸿泰打这个 移除王宏威嘛，那个时候我帮你了一次， 就打王宏威嘛、王宏威上次初选有没有输？输了，输的不多啦，输了不多。那关键是什么？因为王宏威那个时候也很强势，就是要挑战费鸿泰嘛，所以如果你记得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要去抓韩国瑜，初选的时候就要抓韩国瑜，一个是要去弄一张好像照片，一个是有韩国瑜的录音档，那。小心帮车赢干嘛？小心最强的就是网路啊。那王宏威去上次输掉，对不对？那个小心一定会知道怎么输的啊，所以他要补救啊，因为他没办法全民调。4月20号的党员投票占 30%， 算一算，党员投票的部分，小心大概不会占到好处，所以 70% 的全民调就很重要。全民调怎么办？踢馆啊！知道会费鸿泰在哪里，扫街赶快去踢馆啊！费鸿泰记得哈，下次遇到小新再来了，因为在16号以前这种事情随时发生，第一件事情把两只手举起来，不要让小新碰到，免得到时候说你的手 清白， 对，你的手碰到小新，那你会有理说不清， 你说去这样子，徐小明会做文章说你投降啊、 没关系，我跟你讲哈，反正这个时候16号以前的主动权都在小新，小新决定要在哪里赌。在哪里踢馆？ 在之后，费鸿泰去哪里市场扫街，有可能会在狭路相逢一次吗？ 那这主动权就是看小新的，好不好？因为小新需要 70%， 70% 赢的越多，那 30% 越不重要。 所以我要想办法冲高这个 70%， 尤其在16号之前。 对，所以你看到今天就说受伤了嘛？那个我好了，不好意思，我真的看不出来，好不好？眼睛老花了，好吧？好，那这个时候你像李德威他们跳进来，李德威跟小新刚好差20岁。可是你说李德威很老吗？没有。 没有啊。 他才50出头而已。 跟我一样。 那基本上在我们社会里面他算中壮代。 对。 中壮代。那对小新来讲这一个没办法。就是赌这一把。后面有多大的后遗症都没有办法思考。他就是先拿到初选过关一定要赢。赢了以后什么都有可能 啊，不是啊，就国民党里面谁敢帮徐小新啊？你看啊，以前费鸿泰也帮过你，然后你也被他移开来了。以前谁也帮过你，也被他移开来了。 徐小新那都不重要。如果拿不到国民党提名的代表权，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打败费鸿泰这个才是真的。至于这个过程留下多少恩怨，要怎么去化解， 后面再说， 以后再说，以后再去求爷爷告奶奶想办法啊。可是。政治，我跟你讲，小新绝对是被政治耽误的艺人。 艺人，你很适合定义他。 我觉得他可以去演那个《松信二女的崛起》，好不好？我可以，这绝对可以写剧本的、你想想看，没有什么背景，对不对？ 然后呢，为了前一阵子为了那个这个登记，还有面摊老板的故事，看得我们都五煞煞。嗯，他能够这样子一路一路拉起来，嗯，见佛杀佛是不是？遇神杀神是不是？ 神挡杀神， 哦，神挡 杀佛。 对，你看。 这个原知多开心是不是？ 我跟你讲啊，现在的 八字学原知记在 现在的八点档都没有剧情这么好的脚本了、 啊。哎、欸，我们黄俊也很好啊，这个可能也出现哦。 可以用一点，没有，因为这是真人真事演给你看，你知道吗？但是怎么讲，这个会对于像李德裕，我可以理解了，就是说对他这样子，就是国民党传统正式的哈、 看不下去吧？ 家世好的，哈，有教养的、就是很斯文的这一炮的人、 对， 大概会觉得看得受不了，会是心脏会受不了。嗯哼，好，那现在就有一个关键了，小仙这么做赌一把，可是这一把赌下去，那30%的差距会不会扩大？就他赌这一把只有一个目的嘛，就是70%的全民要赢很多嘛。 对， 那一段如果赢得不够多，这个的反作用力会在那30%哦。嗯，因为国民党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讲，比较不习惯。好，不过。当我们现在在讲巧心的时候呢，都是帮巧心在加分。为什么知道吗？只要我们讲巧心，徐巧心怎么样怎么样， 对， 徐巧心就说我被围剿。所以你要知道，巧心真的很聪明。他真的非常聪明，他这一把算得非常漂亮。 好，所以你看哦，这一局到底有多难解呢？本来蒋万安不是说要协调吗？现在也说站不协调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连蒋万安都站不协调了，那还有人可以来解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欸，徐小新现在真的是来势汹汹，欸，把好多人都拖下水了。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他这次来讲说，4年前的选战呢，费鸿泰就是要找他负责攻击时任的议员王鸿薇，然后费鸿泰再用伪君子的形象对外喊话，党内要团结。那个时候徐小新在上次王鸿薇的时候，不是两个人已经和好了吗？那干嘛这一次他又把王鸿薇给拖下水？ 我先补充一下，刚刚举金说蒋万安没有介入嘛，我要是蒋万安，别说蒋万安，我连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我都怕。 为什么？ 万一我跟他这个打个电话，马上录音全部都弄出来，万一我跟他见面的话，我走前面他走后面，啊跌倒了不要打我，那我怎么办啊？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没有人敢碰这一局就对了。 以朱立伦跟这个这个蒋万安他们的出身背景，我跟你说，他们绝对没有遇过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了，都的这款你说刚毅，你在边弄啊？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费鸿泰本来是不想跟他握手，因为他想说，我跟你一握手，等一下你又去做什么文章？然后握手下去以后，费鸿泰说他手痛，你也不知道徐小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是当事人啊。但你就知道费鸿泰现在陷入两难，就是我不想理你，让你去做文章，但问题是你又这样子穷追不舍，然后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炒作新闻啊。那么虽然对徐小新来讲，他对他来讲稳赚不赔，但是对费鸿泰来讲情何以堪。至于跟王鸿薇刚刚这个举荐问说啊，那时候不是徐小新还有帮王鸿薇站台吗？ 对， 那不一样。为什么？那是因为谢谢这个本来的最强的假想敌离开了，你知道吗？他跟王鸿薇之间为了抢费鸿泰这个立委的初选，两个人是战到水火不容啊。那为什么他会帮他站台？因为你已经离开了松山新义，你到了中山跟北松山去了， 一切归零，我们重新再算， 再见拜拜，你知道吗？再见拜拜。我要是徐小新，我想尽办法让王鸿薇的选上。为什么？你选上就等于我选上，他一定会这样想。那如果我能够把费鸿泰给干掉的话，那我这一区对不对？依他的属性蓝大于绿，那么他认为自己选上的几率很大。那么徐小新跟费鸿泰在徐小新跟这个王鸿薇在这一区中关系已经站了很多年了，已经站到无以复加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等于说跟那个徐小新聊过这件事情啊。徐小新本来大家都认为他是马英九的人，对不对？早就翻脸了啦。为什么翻脸？因为王鸿薇翻脸，你知道吗？因为马英九曾经把他叫来要跟王鸿薇道歉。那马英九的理论是，王鸿薇以前干过某大报的采访主任嘛，媒体人，然后呢议员又比你多届干什么？那马英九他也是那种论资排辈分的那种人嘛，所以他认为说你是年轻人不应该这样对这个自己的前辈，所以叫他来跟他道歉。毙命啊，你知道吗？翻脸啊，你开玩笑，他翻脸翻到什么时候？你忘记上一次吗？ 上次为了要杠上这个党中央，为了我记得好像文传会主委的这个等于说发表人事命令当天， 就是林涛， 徐小新立刻退出了国民党的群组嘛，对不对？退出了以后啊，不是说啊，因为我的手机啊比较老旧，所以如果党主席送我一个 iPhone 14 1TB， 对不对？ 啊，党主席也只能送 这个送给他 手机啊，对。 而且他还给我看，真的很重，他还拿给我看，你知道很重，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嘛，王宏那个徐小新是一个就是这种个性的人啊、哦。那这种个性不是不好，就是说年轻人啊，你敢拼敢冲，但是他真的不讲武德哦。我告诉你哦，不管在哪一党哦，在台湾，我们不管在哪一党，我们的这个政治的相关的养成背景都有一定的最低的尺度，也就是你不能逾越这个红线啊、哦，你不能跨过。那么徐小新完全打破这一条线。他打破了以后，我都不爱跟你讲啊。至于哦，刚刚东豪其实讲得很白了嘛，我先赢啊，我都敢这样了，对不对？我只要赢了，我什么都有。那我先求赢嘛，那输了以后怎么办？输了以后就比照我挺王宏威，就是这样子嘛。输了再说，赢了就我的、欸。但是你要想想看哦，在这区，你看王宏威是不是离开了松山信义，然后到中山区去了，对不对？可是王宏威在这一区，他当时是第一高票，选议员有2万多票、欸，哎。所以呢，徐小新也不能在这一区得罪他，现在要想党内初选，他也不能得罪王宏威的票源嘛。所以一根理狗蒙拉甘塞口，他就想说，我当时为了你惠宏泰去对付王宏威当侧翼，对不对？然后后来我把进士前嫌去帮这个王宏威，对不对？结果你看看你费老竟然这样对我，你还记不记得他曾经讲过，上一次他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有没有遇到的情况之下，还有什么两对夫妻都在的时候啊，费宏泰说啊，这个下士就是你啦，哈、啊，立委就是你，人家可能是讲客。套话，那个费鸿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再选的话，才会轮到你嘛。但徐小清不管啊，所以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挑战，我觉得所有的人全部都看得目瞪口呆啊、哦。那我相信，如果你的辖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要挑战你，我跟你讲，都得先献上功。所以我会建议费鸿泰了，以后、哦、因为没办法，因为在这个初选过程当中，他还是得出来这些公共场合拉票嘛。费鸿泰以后应该要有个人群包着，远远看到徐小新，对不对？包着就对了，你知道吗？包着就对了，要不然这个星星跟狒狒大战继续打下去的话，其实会两败。 好，请教东豪哥，不给他死哦！我蒋万安本来说要调停，现在说啊，如果现在看到这样的话，我暂时不要调停好了。四党部现在也说要调停，徐小新现在呛说不抱期待。好，他里面说我也不抱太大的期待啦，因为就连四党部提名委员都被费鸿泰施压跟关说。那我也没有什么太好期待的哦。现在一大罐全部都被拖下水了呢。 当然，因为这个时候小新就变成没有是受害人，对不对？我跟你讲，所有的事情你就记得4月16号，如果你是松信区的，你在接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招有没有用。然后我直接在讲，连台北市长蒋万安都不敢协调了，市党部还能干嘛？因为市党部就是决定三七开嘛。所以他当然对那个好，可是重点还是注意看巧心这一波的操作哈。我刚才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王宏威这件事情，就要讲说啊，我那时候费鸿泰找我当侧翼嘛。王宏威上次在松信是第一高票，有2万多票。 对， 这2万多个投票给王宏威的人，如果在全民调70%那个部分啊，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会说支持费鸿泰，是会讲说支持徐小新，小新在唤起王宏威支持者的记忆。所以这个 那个时候是他叫我杀的，他叫我杀的。 对，所以这两个人当然是叫我杀的那个，你会比较讨厌啊，我已经跟王宏威认错啦。所有东西就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哦，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把当侧翼这个事，就是说好啦，正常来讲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因为我不帮费鸿泰去杀王辉，说实在的在政治上面来讲这是不好看的事情，因为这实在是有一点比较不入流，可是这个时候拿出来干嘛？想办法把那70%的全民调极大化。所以这把赌得很大，我说实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谁会赢，因为很难算这么小的区域，就是南松山加信义区，我不晓得这一区的人接到电话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完全没有潜力可循，所以对费鸿泰来讲这一段时间他会很麻烦，无潜力可循，像巧心杀成这个样子，连自己的糗事都可以拿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只有演两个礼拜实在太短。嗯。因为这个很多招你知道吗、我没有看过这种的。比如说前面讲那个跌倒，自己绊到自己也会跌倒。 欸，这不管是最后面谁出来有办法说我还是真心力挺唯一支持吗？ 仇恨值极大化。这个关键就是要仇恨，就你要知道仇恨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初选仇恨值啦。就初选仇恨值的极大化，你可以在小心这一次的实验里面得到验证，到底能不能成功。那只是它是放在国民党里面的内部内部里面。 好，不过现在呢，大家说更离奇的，马英九先生现在不叫先生了，居然变成网红，然后在中国讨论的是中华民国宪法。安内甘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接下来看到这个内容哦，大家很纳闷说，马英九到底是哪里的前总统呢？怎么会现在在中共这边附和中共的宪法呢？我们请教永宏哥哦，你看马英九呢，现在来到湖南大学交流，他又声称了大陆1982年的宪法前里面有提到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事实，很清楚。这样的说法，天哪，我觉得他是不是脑子有点不太清楚呢？ 我觉得他在秀下限了、 怎么了？他怎么了？ 他就是在秀下限，他就是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北京来说他就是来做一个秀，那做这个秀完全都配合北京要他做的剧本嘛。首先他讲这个，你去如果讲说中华民国的宪法，但我跟大家报告，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并没有这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的宪法也没有这一句，是只有到这个82年的宪法的修改前言才有这一句。马英九为什么特别提这一句，他就要目的只是最终要讲出这句是什么，简单讲他要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简单讲他要讲说台湾是中国人，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引用了宪法，他塑造一个什么，就是说好像你看法理上是这样，你们的宪法就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我们的宪法也是啊，他说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前记得、是征修条文哦，不是宪法本文哦，宪法本文当然没有这一句嘛，因为宪法本文那时候五五宪草的时候台湾根本还在日治时代嘛，所以他讲征修条文，拜托你好不好，讲这种历史哦，那当初也说两岸是分治的，汉贼不两立，然后突然有一天出来一个国统会，为了民主化就骗了一个国统会下来，然后加了一个宪法前说两岸统一之前。如果是这样我要问啦、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马英九应该要说的不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他要说的是第一个，大陆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中华民国被赶来嘛，你应该是这样，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来讲，如果以国民党的定义来讲、是这样子哦。 我是被共产党窃据的国土、是我们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要这样讲我就认同你。第二，你要顺便讲一下外蒙古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那现在外蒙古的治权在哪里？人家已经独立了嘛。第三我要讲是说，好，你在这个小英在国外，然后全世界正在挺台湾的时候，你在那边给世界释放一个讯息，就是说台湾的前总统跑到中国去讲说啊，我们是人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拜托，这就是完全顺着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到包括在联合国包括在哪里都在用这个原则在限制台湾，所以那时候连国外记者在联合国都很生气，问那个联合国秘书长说，你怎么会用这样，等到联合国现在是中国在管的吗？你怎么会用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在讲？然后马英九去那边就落实了，你看台湾前总统都这样讲了。但是我要讲法理上齁，坦白讲法理上马英九这样讲法正好是有瑕疵的。为什么？宪法就是一个国家的诞生，就像出生证明书一样，所以他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不起，那就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的宪法，对不起，我们就是一个国家。至于中华民国的宪法是比较复杂，我要讲这样，我们讲人的这个一生就是齁，一命二运三风水啦齁，中华民国出生不好，所以被人家赶过来了嘛。啊，出生八字不好怎么办？改名字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全世界都叫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尤其都叫台湾，现在是台湾 president 在到处跑。这个让我们台湾这一片土地更好咯，而且这改名字是经过谁认证？全世界在看，虽然没有改名字。来打工立名啊，不好。 好，马英九呢 身为台湾的前总统，怎么会在中共这边在呼应中共的宪法呢？不止如此，大家说他被叫马先生啊，最后先生也被删掉了，马英九三个字也没关系。现在更夸张了，湖南省委书记称赞他是网红，马英九也甘之如饴吗？我们先来看一下。 马先生好， 马先生好， 欢迎回家，常回家看看。 一声声马先生让马英九笑得合不拢嘴，长沙太平老街上民众挤满人抢握手，马英九在中国变网红说的可不假，对国家认同的诠释深得对岸的心。 1997年时候修改的宪法，这个我们的国家分两个部分，一个叫台湾地区，一个叫大陆地区，都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啊。大陆的1983年的宪法前言里面也有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谈中华民国宪法，不忘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马英九主张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 不是与台湾这个主权存在的一个事实。我也很好奇，他当的到底是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总统，还是后来的台湾总统？ 陆委会批评马英九常和中国企图并吞台湾的一中原则主张和台湾民众认知背道而驰，表达高度遗憾。马办则回击，两岸互不隶属，把大陆当成另一个国家，是自我否定存在，严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要求蔡总统说明政府是否背弃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中原则。 公开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内去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才是对台湾、对中华民国最大的背叛。 马英九的访中行程3号原定规划到重庆参访抗战遗址博物馆，港媒更揭露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纪念品店员忙得很，特别把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关商品摆在显眼位置，没想到这行程紧急喊卡。马英九访中看似在中国刮起旋风，但从头到尾大谈法理一中，却缺乏彰显台湾民意的论述，网红市场恐怕只在对岸。三立新闻国语圈马玉文台报道。 好，所以我们请教宇韶哥，你看连瓜地马拉总统都公开说台湾是唯一而且真正的对我们来说的中国，传达瓜国所认知的中国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正是一中各表在国际上面真实上演。那请教一下，那马英九现在中共说什么呢？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他的认同的中国，你在中共那边讲一个中国啊，人家会觉得是什么？ 先说啊，被叫网红哦，在大陆是什么概念，或在中国是什么概念？中国的网红就是呢要带货跟叫卖，这个网红基本上有商业利润嘛，所以说呢马英九被人家考试什么意思啊？你是来带货叫卖的，卖的是什么？卖的是习近平骨子里的对台统战的包藏祸心，叫做埋葬中华民国。我补充一下什么叫八二宪法，当然你没有讲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嘛， 对， 但是不要忘记了八二宪法的前提是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提供法理基础啊，因为里面提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特别行政区，所以呢八二宪法与其说是一国两制宪法，不如说呢就是埋葬中华民国的宪法。更好笑的地方是呢，香港的一国两制名存实亡，结果呢老共呢还继续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大家看在眼里。我不相信呢在政大教宪法的马英九不知道八二宪法的内容，不知道呢老共的话术，但是他为了面子他还是继续这么说。第二个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90年代有两个这个台办的白皮书啊，去年有第三份白皮书，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是这样告诉大家两岸关系的哦，两岸要从相互否认走向互不否认，将来要走向相互承认。马英九执政8年跟大家讲，这才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的精神嘛，就现在叫什么？有相互承认吗？有互不否认吗？是中华民国彻彻底底啊被老共践踏给从历史上给抹掉了。所以你看马英九基本上讲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方案哦，所谓的中国人他用这个东西做连结啦。最后我要补充一个最简单的。昨天有个我朋友的这个小朋友问我说，到底什么叫维持现状，什么叫做这个九二共识，什么叫统一。我说宇韶老师哦，讲最简单的，如果呢小学4年级都听得懂的话，我维持现状两个国家两个政府啦。什么叫骗人的九二共识，一个国家两个政府。马英九现在是要告诉大家 有没有中华民国政府、哦、如果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才是你们兜售的九二共识，看来老共基本上要你嘴巴说出来的中国啦、啊、统一啊、台湾都是被动，也就是往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这个论述去走嘛。所以说了半天这两个媒体来，我刚才讲的事实了嘛，中时跟联合分别展示给大家看，你们都要夹带中华民国宪法的内容，可是马英九讲的就不是中华民国宪法内容，跟永鸿讲的非常清楚了，他讲的是人家统一版本，他讲的中国是没有中华民国的，他讲的统一是我们被统一嘛，所以说了半天。 宇韶哥，你手上的手板是说《中国时报》上面写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华民国都是中国，但是你看他讲的是什么呢？台湾大陆都是属于一个中国，这完全是两码事诶、欸、 所以说嘛，什么叫擦脂抹粉，什么叫做偷渡置换概念， 而且它里面完全没有讲到一中各表这几个字啊。 首先没有中华民国的概念，也没有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也没有一中各表的内容，这两个人可以把马英九的话可以解释成这样子放在头版当台湾的大内宣，你觉得这两家媒体在带什么风向？其实大家看一下马英九的逐字稿，在比对我刚才跟永鸿所说的内容，就知道马英九当然是老共眼中的网红嘛，卖的是什么货色，或是呢叫卖的是什么版本，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好，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廷辉老师，其实马英九要讲的就是宪法一中嘛，那宪法一中的一中里面你的定义跟我的定义是不一样，那你现在在中共这边讲中共的宪法，那要算谁的定义嘞？ 对，其实在七八年前的时候，其实大概民进党有在内部有开过华山会议哦，其实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哦，到底是要用宪法来处理两岸关系哦，那你如果宪法的话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中共的1982年这个宪法来讲的话，你们看习近平要修马上就修， 对， 习近平要把他任期制限制把他修掉马上就修掉，现在可以无限期的担任他的习皇帝，所以他里面要修说诶，日本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也可以修，美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全球是中国一部分，他都可以写进去，所以这个东西来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他怎么写他怎么用，但是问题是台湾民众能够接受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后来民进党认为说，因为宪法的前提要件是要有宪政秩序，是要有宪政的相关的概念，简单讲一句啊，国民主权啊，也就是说台湾2300万人民有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有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国格，自己决定自己的国家的未来，所以来讲的话我们的宪法跟他的宪法事实上互不隶属，也互不相这个上下从属关系，所以也简单一句话啦，就是说他讲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是觉得非常讶异，因为你担任过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你竟然在那边去讲他的宪法， 而且在宪法里面是赋予总统前总统这个职务、哦、 是非常突兀的事情。为什么？那我想到说在今年三月初两会的时候，秦刚就拿了那一份小红书上面就写了中华民国宪法来跟全世界解释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哎，那你现在不是掉入到秦刚的这样的一个对国际社会宣传的话语权吗？那我们再想想看，当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讲的？他说台海不是内政问题，台海是世界的问题，是希望就能够拉出来，就是说不要让台湾变成是一个什么中国内政问题，好让全世界能够有合理性正当性能够去介入。但是你马英九反其道而行啊，你马英九是不希望全世界都来协助台湾来救台湾吗？当如果解放军发动战争的情况之下，你这不是让全世界有一个误解，就说诶，你前总统怎么跑到对岸去支持他的宪法，是支持他宪法里面的论述呢？那我刚刚讲了，他的宪法是随时都可以改的，所以他的宪法想要怎么写都随便他嘛，那你怎么台湾可以去落入他这种圈套呢？台湾从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就形成自己是形成一个国格的概念了，即便我们征修条文里面有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但是那是我们征修条文的问题，那是我们宪法里面的问题，那是那个是那一部宪法是从中国大陆带过来的宪法，然后再用征修条文去删删减减删删减减，一直到现在是一个不像样的，我现在是不像 样 的一个东 西。现在身为一个前总统，等于是附和人家的宪法， 所以我们不能用宪法来看，我用宪政来看嘛，因为你的权力来源是来自于人民投票你选出你是一个总统，但是你作为一个台湾，因为他是2008年到2016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照道理讲是96年之后的总统，那你如果是96年之前，我没有话讲，那96年之后的话已经台湾一个形成一个实质独立的国家的情况之下，你担任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然后跑到对岸去支持他的宪法，这成何体统啊？ 这根本不特定了。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概念，这感觉的一个怪怪的，就是说从第三天开始哦，他的讲话感觉好像背后有一个背后灵在指使他在讲话。他讲的东西只要讲得好，哎，马上就可以接到宋涛，马上就能接到谁？说不定他真的讲完这个之后，他就可以接到王沪宁也不一定，可以接到什么丁薛祥也不一定。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他讲的东西好像跟他以前在台湾所讲的东西不太一样，有点内容不太一样。在台湾他会去讲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吗？他会去支持他宪法里面所讲的东西吗？他讲讲看嘛，他在中华民国总统就职的时候，你就想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你讲讲看嘛。你在台湾被轰出去，一定会嘛。所以他怎么可以在那边去跟人家附和呢？而且给国际社会造成一个误解，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你前总统跑去那边讲这些打七打八的事情，讲到人家的中华民国宪法，不是跟秦刚附和一样了吗？所以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他是刻意在操作，而且在作为对岸在做统战，或是对国际宣传当中呢，他变成是一个棋子了。 好， 对，就是侯友宜说不要当家棋子，但是他已经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棋子了。 好，所以请教原之，国民党对于马英九这样子讲法认同吗？ 当我认同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超意的啦。你当然 超意哦。 对啊，你去看 他的宪法，我超意。 他是看他的讲话是说，我们的国家嘛，这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嘛，分两个部分嘛，分为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嘛。啊，台湾地区台澎金马，大陆地区就是台澎金马以外的地方，都是中华民国。 原则我插了。 然后另外， 我这边有插话，为什么马英九这样讲？前提都要讲，这是人家的八二宪法。为什么要讲？ 他说我们中， 好，我们先让原资讲， 对， 原资 他说我们的宪法在修订之后啊，这样规定。然后另外我们也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宪法啊。对，他讲宪法，我不觉得有什么错啊。 那为什么他要去讲说大陆1982年的宪法前里面有提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这是事实？ 他是描述这个事情，但他不是说他支持他，他只是要凸显出现在就是九二共识的精神嘛，就是一个中国，大家各讲各自用口表述嘛。他不是说九二共识的原汁原味就是这样吗？所以我没有记录哦。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也提到就是说，德国跟法国哦，两个以前是敌国，都后来都可以化敌为友，更何况两岸是同文同种。所以他的重点只是用九二讲那个宪法，只是说用九二共识的精神去推导，就是说两岸不需要搞到剑拔弩张。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讲的真正的本意啦。那你看哦，这个连瓜地马拉蔡总统去见瓜地马拉的总统的时候，瓜地马拉总统都说台湾是唯一且真正的中国。所以实际上在国际上面怎么看待两岸关系，就是看一个中国嘛。所以呢，连我们邦交国都是这样子讲的啊。那所以马英九只是说，我觉得重点不是说要统一，他也没有说要统一。他没有说统一嘛，他从头到尾没有讲统一两个字、哦。 但他所谓格瓦蒂马，他所谓的一个中国是一中各表。你看朱立伦在2000年选立委的时候都已经说什么不存在一个中国。他都已经这样讲了。那时候朱立伦在2000年的时候、 这个就是 他都已经这样 讲了。因为我觉得大家讨论到中国内涵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说那个中国到底指的是什么。比如说马英九讲说我是中国人，那他说我的中国人到底是文化历史上的中国还是中华民国？ 哇，你们搞那么复杂，你们就玩文字游戏啊。 所以就一句话很难去讲说朱立伦到底讲什么。以前连日本人都抢着当中国人那时候那个 清你会不会夸张？ 真的啊，那时候清朝把那个明朝灭掉的时候，日本说 想唐朝大化 已经被外夷入侵了，只有我们日本人还是真正中国。所以那时候日本跟中国那跟清朝要签一个合约，不准清朝用中国的名字，要他们用大清朝。日本人是帮孙中山推翻满清的， 奇怪，不准用中国。问题清朝之前是叫中国吗？叫明朝吧。 对，他我说的中国的概念呐、中国的概念。所以要讨论中国的时候，要 中国概念是梁启超提出来捏造，不要说捏造。 所以马英九讲的中国，马英九讲中国人，我觉得讲中国也没有什么不对嘛，祖国中国，因为他祖先来自中国嘛。 袁之啊，老实讲，你们很害怕马英九每天都在说话。 我。当然马英九做什么大家都不满意的、但是我是觉得他这次表现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他几乎什么都讲了，他什么都讲了。 就是你如果有机会选立法委员，你会把马英九这一块拿出来跟你的选民讲吗？ 不，这个有点复杂，但是我们是有点，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目的达到了， 我觉得 我目的达到了。 选民没有在关心这个事情啊，只是 他说选民没有在关心， 只是说马英九去他是用行动啊。就是证明说九二共识是可以有效的，在两岸中间达到共识。对， 中华民国不见了吗？你们中华民国不见了呢？ 中华民国没有不见了。像刚王志胜说什么，马英九讲是1949年的中国，我也不同意啦。因为马英九在祭祖的时候也讲了嘛，他两度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嘛。那马英九1949年他才几岁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觉得马英九怎么讲都不够。反正就是 他最后的标准越来越高。我上次讲了嘛，会不会标准高到马英九要活多习近平，大家才觉得说他是有为台湾主体？ 他算前总统这几个字，为什么是对祖先讲，不是对这个可能湖南委市委书记啊，或者是对这个什么王沪宁啊，或者是谁送他讲？为什么他是对祖先讲？ 那标准越来越高嘛？其实他讲很多次，但大家就说，哎、欸，为什么不找习近平讲？你为什么不什么什么讲？你为什么不什么讲？哎、欸，如果是这样，真的那个标准太高。但是他这次去。我觉得他该讲的都讲了啊，应该也超过大家的期待。 不，没有没有没有，我他唯一超过我期待的是在江苏省委书记面前讲，嗯啊，他在就是我在担任台湾的总统，嗯啊的任内，两岸怎么怎样、嗯，马上被人家回敬了一个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嘛。 对， 那我只是在想啊，就是因为我听言志讲到后面解释到后面我已经灰起啊、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原来 又拿年份出来，又拿 我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我已经忘记原来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已经忘记原来在讲马英九前总统讲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已经花掉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才会问说，原志说，如果你选举，你会这样子讲吗？选民不会关心，因为选民根本听不懂。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原志，嗯，你是市议员嘛，有机会问一下你们市长，马英九的讲法，侯友宜听懂没有？因为侯友宜要选总统嘛，嗯，如果。要选总统的人自己都听不懂，欸、那会天下大乱的、欸。嗯，而且马英九还是侯友宜帮他介绍老师的人。 对， 对，马前总统到底在讲什么？嗯，因为你如果再去看那个袋子里面，他前面讲啊，两区嘛， 对， 都是中华民国。 对， 他后面补了一句都是中国，都是中国。 对， 好啦，那现在其实对台湾来讲，我们很实际啦。你讲那么多， 对，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时候、嗯。你只要问每一个人问自己嘛。我要跟那边都是中国嘛，就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嗯、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国民党怎么主张我没有意见，侯友宜你怎么主张的、嗯、两边都是中国嘛。 但侯友宜今天没说啊，没说话好啊，等一下请教永宏哥，你看哦，刚刚讲这句话，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马英九这样讲， 其实马英九就是要扮演北京跟习近平的马前卒，要扮演样板，选在蔡英文在国际社会上被看到的时候去做这个样板，做一场戏，然后讲出他们要他讲的台词，所以不要再去擦脂抹粉。他讲这个八二宪法，这个重点就是在一中嘛，只有人家八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才要讲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还扯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刚袁志还帮他擦脂抹粉，拜托。中华民国的宪法，我就说了，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那宪法当然没有什么台湾是谁的一部分，那时候就没有台湾嘛、嗯。然后这个问题，即便我们现在征修条文里面前言讲得很清楚，从来没有讲说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没有讲说两岸是什么地区哦。我们的征修条文里面讲说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啊，啊，另外一个地区就是不自由的地区嘛。所以马英九才要去搬一个什么，还要搬什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废话，因为讲到两岸人民，当然就有一个台湾地区。一个大陆地区啊，但是我们的宪法里面就没有什么叫做台湾地区、大陆地区，只有自由地区。为什么？因为选举要在自由地区举办嘛，所以不要再鬼扯。马英九是一个说谎的人，然后就是一个马前卒，然后他还讲了一个什么东西？他还讲了一个什么啊？你看德法怎么样都可以这尽释前嫌哦，百年世仇啊，现在都可以当朋友哈、啊，还成立欧盟主要大国。废话，你去问问德国跟法国，后来有要互相侵略对方没有嘛？还讲什么同文同种，马英九都搞不清楚状况了。德国跟奥地利就是所谓同文同种，德国跟奥地利当初就是德国刚普鲁士成立的时候有一个 大德国小德国嘛，我就奥地利说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德国也说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后来希特说不对，我们同文同种，然后奥地利很拍手欢迎进去之后呢，奥地利人就变沦为德国的次等公民嘛。你去读二战历史就知道，那为什么这样？马英九今天讲这些话，应该问第一个是台湾人民支不支持？嗯，你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都是中国人，你去问问40岁以下的年轻人支不支持嘛？我没有听过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讲说我是中国人，那时候讲我是台湾人啊，出轨都讲我是台湾人啊，对不对？第二个，你去问问国际上怎么看嘛？所以他也知道台湾社会不同意，台湾人民不支持，台湾年轻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只要形成一个什么？形成文件记录，就是某一天。大家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拿出来说，有啊，你们的领导人前领导人马英九自己也讲过，他代表你们台湾发言、嗯、这是最重要、嗯、他去当马前卒，但他的身份是代表台湾人发言，结果他自甘去做马这个马先生到马网红，这就刚宇韶讲就去卖货赚钱蹭饭的嘛、嗯、令人非常的生气。 好，非常生气之外，大家很纳闷的是那国民党的态度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马英九呢在中共附和中共的宪法，那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现在国民党的态度也蛮奇怪的，国民党说呢，马英九在湖南表述宪法两岸现状具有高度的历史意义。林嘉欣就说了，你看哦，他就有讲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阿刚武， 要不然的话，你要国民党怎么说？说马英九在鬼扯吗？ 嗯，啊，也不行嘛，对不对？ 他只好盖瓜承受。我讲坦白的，国民党的想法就是说，你赶快回来，然后赶快把这一场戏赶快混过去，这样就好了。嗯、因为那么马英九这个荒腔走板的一个表现，我完全想法跟这个等于叶元之是不一样。我不是说马英九说的是错的，都是错的，我们都要骂他。没有，他讲出台湾前总统的时候，很好啊，很棒啊。对方马上一枪，对不对？打回来，什么台湾前总统、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你不过是省级的一个地区一个前领导人这样而已啊。所以马英九就听人家这样讲以后，马上习近平习先生就脱口而出的嘛。那么事实上马英九所说的什么，你如果认为他是一中各表的话，错了。为什么？他只是在强调一个中国，而这个一个中国到底是什么中国？各位，如果你读历史的话，那么在孙文112年前呢、啊，孙文创建这个所谓中华民国之前，在中华帝国或者是中华文化里面，没有一个国家叫中国，只有一个国家叫中山国。各位去翻啊、翻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山国啊、那么所谓的中国是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我问你，有后出生的人，那么自己说自己是哥哥是爸爸啊、这个把中华民国给踹到后面去当小弟的吗？没有嘛。先出生的当然是哥哥嘛。什么意思？中华民国112年就有了嘛。你1949年才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干嘛打个金金很可笑。为什么现在讲的中国是指泛指1949年又建立的中国。瓜地马拉的总统称台湾是唯一的中国，他指的是中华民国，他指的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因为他是我们邦交国、那是不一样的。那么至于这个宪法一中更是鬼扯淡。为什么呢？因为是宪法二中。为什么宪法二中？因为我们的宪法指的是中华民国、他们的宪法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宪法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从来不隶属，那从来也不承认对方的宪法。我有没有讲错？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宪法、他们也不承认我们的宪法嘛。我们当然是两个国家嘛，国家才有宪法、才有宪政。那么宪政的体制是什么呢？你要有军队、然后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海关纳税，然后领土主权，还有包括这个总统啦、这些这个相关的职权，台湾都有。那么台湾都有，而且台湾没有一天74年来没有一天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治过。所以呢，事实上那马英九现在在做文字游戏，不要上了他的当。为什么呢？因为在宪法征修条文里面讲的是自由地区，就讲了台湾，你知道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讲的是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对不对？各位，我并不觉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哪里讲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大陆地区指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承认他们，不是，是指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有主权，我们现在也有主权。这个概念是什么？不是我的，现在不是我管的，但是我不放弃。各位，这个就是钓鱼台的观念。为什么？我们对钓鱼台绅士，我们对钓鱼台有主权。啊，拍死金马不是单管的。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钓鱼台跟南海的主权嘛。那是不一样，完全截然不同。当然马英九这样一讲的话，就变成我说宪法二中就变成两国论。大家变成两国论，你怎么干？你知道？他不敢，没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你得骗贵哦！我讲坦白的，全世界不知道1949年以后是叫做中国，我们叫中华民国嘛。那在此之前，对不对？只是全世界180几个国家不承认中华民国，这样而已嘛。那如果我们不是国家，台湾的好家都提 gay 哦，王姐呢？就算即便不承认你，也蛮不是提 gay 嘛。马英九这次做了一个很糟糕的这个示范是什么？他去承认中共的宪法里面有关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事实，不是我台湾的事实。台湾2350万人都不认为这是事实嘛？你是前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怎么会说这个是事实啊？那你也不要忘记一件事，马办。萧旭纯跟着这个等于说马英九那一起去出访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开干我们的行政院长陈建仁说的嘛，台湾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嘛、他说这不是，这违反宪法原则啊。邱锡良，你自己的组织，你现在跟着他去访问的马英九都说他是台湾前总统了，他自己的承认他自己是台湾前总统，那陈建仁说他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独立自主国家，哪里有错啊？今天不是开骂说哎呀陆委会马办说陆委会那你就把包当你捆的对吧，陆委会有什么错啊？大陆工作委员会哪里有错？我跟你们讲过，在宪法里面大陆本来是我们的， 那是因为国民党怕输招牙，撤退被共产党打败来台湾嘛。我们不放弃，哎，有朝一日搞不好共产党故意垮台嘛，不一定啊，对吧？我们不放弃，我们的宣誓主权不放弃，阿内尼亚嘛。但是不是我们是他的？现在中国就说啊哈，一个中国，马英九讲一个中国，所以台湾是到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孤垒。他现在把你台湾矮化成他的嘛，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宋涛怎么会说啊？这个我们是一家人，谁都不能拆散我们。我们是一家人，谁都不能拆散我们。那讲的好像我们是亲密的家人一样，你会不会一手那个牵着你的爱人，牵着你的这个太太还是女朋友，一手牵着在路上走，另外一手拿西瓜刀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绝对不可以离我而去，你们会吗？ 恐怖型人哦， 你们会这样干吗？不会，正常人不会嘛。 会 啊，中国现在就是要霸王硬上弓，而且不要忘记他要学习台湾一家人。如果是一家人的话，怎么飞弹对着我们飞机军舰今天又来，你知道吗？天天来欧北来乱，不会嘛。要是真的把你当作一家人，我都撤，你知道吗？飞弹也撤，然后那个包括军机不再来闹嘛。然后呢，我也不会什么这个竹夹鱼啦，也不会白带鱼啦，也不会水果啦，不会再这样用这种政治的手段来一天之内就跟你讲不要再来了，我不要再买了，不会这样做嘛。对一家人，我只会对家人更好嘛。所以这一切都是谎言。另外我做一个总结。各位，马英九对不起蒋经国这本书是我在1977年的时候所买的，这是什么？旗舰如石里面就是梅台诗经跟首富林一月记、哦、为什么呢？梅台诗经首富林一月记就是蒋经国来思念他爸爸蒋介石啊，这个去世嘛，所写的东西嘛。为什么特别拿这个书？因为很简单，马英九说自己本身是这个蒋经国的那个信徒嘛，他是那秘书嘛，里面只有两个字啦，反共啦、你知道吗？就没想到马英九跑去那个地方亲共。 好，所以马前总统他都忘记了吗？你看到瓜地马拉总统说什么呢？他表明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难道马英九都不这么觉得吗？怎么去附和中共的说法呢？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现在真的把自己当成网红了吗？上了这个湖南的电视节目哦，居然还眼眶泛泪哦，现场领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还配合对方说：“嘿啦，我的故乡叠加啦。”我们一起来看。 手拿麦克风高歌，前总统马英九登上湖南卫视综艺节目领唱。 两尊严，三尊尊严，应该来看到，我祖父的尊严，内心非常感动。 中国综艺节目特别剪辑马前总统自称是中国人片段，而看到祭祖行被记录，马前总统眼眶泛红。 马先生，您听完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受？ 感动不已，无话说。 今天太好了，因为故乡就在身旁。 和主持人一搭一唱，马前总统频频点头，似乎也认同主持人所说，中国才是真的家。只是前一天会见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才被说是网红，隔一天马上登综艺节目大展歌喉，马前总统遭酸真的很网红。 马先生唱歌特别好听， 显然是误传。 从网红今天变综艺咖了，一样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一起参与的这样统战性质的综艺节目，马英九应该是打从心底乐于配合做这样的事情。 参访湖南卫视后，马前总统更夜游长沙，受到中国民众热烈欢迎。只是马前总统的访中行，不止 IP 唱和统战戏码，还被当成网红，种种表现似乎远超过国人预期。三立新闻林凯君、魏文轩台北报道。 好，马英九这一次中国祭祖行是不是乐坏了呢？因为包括听到一声马爷爷哦，也开心的开怀大笑，乐歪了。好，包括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节目里面呢，因为里面有歌手唱橄榄树嘛，结果呢里面就写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然后结果主持人说今天太好了，马先生的故乡就在身旁。马英九就说了，他说了至少70年的长沙话，爸爸是湘南人，妈妈是宁乡人，奶奶是衡山人，全家从小都讲湖南话。请教一下少哥，他人生在世这几年来啊，讲的是怎么话？ 这可能是马英九卸任总统之后的高光时刻。为什么？我要来一段，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他也够用碟。 对对对，我够用，我高雄人啊，我是台湾人啊。 啊也够用卖碟，湖南长沙话。 我觉得啦，有一幕我看了有点难过啦。 你真的想要表达你是中国湖南人，所以讲了一口呢毛泽东腔调的湖南，在祭祖的时候，对不对？临时呢看手机，我觉得非常非常蹩脚了。老公也不喜欢你这种猴戏了，因为这就是马英九的小聪明哦。讲到孙中山的时候，故意讲广东话， 对， 然后呢，去祭祖，为了代表湖南人讲的，我虽然说的是毛泽东腔调的，因为毛泽东就是湖南湘潭韶山人嘛。好，因为他觉得非常非常激动。可是我问大家哈，你去问台湾的年轻人或大部分40岁以下的人三个问题，看他怎么回答。请问中华民国首都在哪里？大概只有马英九会回答南京。中华民国最长的河流是什么？只有马英九会回答长江。我们会回答浊水溪嘛。 嗯。 中华民国最高的山在哪里？我们回答玉山。台湾人说，哎，好像喜马拉雅山啊，圣母峰。这是生命感受的问题。刚才他对我们是学者说，刚才讲一大堆中华民国宪法啦，八二宪法。但是我问大家内心真实的感受，我们的故乡在哪里？ 嗯。 英国人不会，不，英裔的美国人最多会说我的祖先来自于呢英伦三岛。 嗯。 啊，意大利呢人呢会说呢我来自于黑手党的故乡西西里岛。 嗯。 那叫什么意义的美人，德意美人。所以呢马英九是叫什么中意台人，就是对不对？他来自 于 对中意啊的台人嘛。那我觉得是说讲宪法，大家基本上会觉得哇，母萨萨，加上叶人之后故意啊，掺了很多元素之后，那他的策略啊，就让他觉得我告啊，各说各话啊，所以马英九没有错啊，马英九讲的那一套 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啊，这是国民党的策略，其实搞不好连叶人之自己也搞不懂，到底马英九说的是什么，连叶人之跟朱立伦都搞不懂呢，你可怎么可以强迫呢？一般社会大众听得懂呢？所以我们讲的是啊，好不好？客观事实。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就是客观事实啊。啊，我们的故乡在哪里？不论你从呢温州来，你从湖南来，你从呢漳州、泉州来，这个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地方嘛。你要回去祭祖是你的事情，请不要政治化。最后啊，会讲血缘啊，作为政治正当性的，那个都是前世代啊，或是上一个世纪的说法。台湾现在年轻人流行的是什么？叫公民国族主义啦。我们是一群人。绝对不是因为什么炎黄子孙啊，或者是说呢，我们的故乡都是来自于中国啦，什么同文同种，不是的，我们是一群人，是因为我们认同民主的价值，还有多元开放的社会，什么叫公民的国族主义？因为我们相信这部法律，我们认同这块土地。啊，马英九要跟民意对坐，我没有意见啊，马英九他自己的认同，我也没有意见啊，啊，但是呢，国民党除了尊重之外，你敢跟他背书吗？我最后的结论是，这几天呢、啊，我们跟国民党的年轻人一起也上节目啊、 嗯， 他们的说法是什么？主持人问他说：“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都很巧妙的回答，不敢像马英九说：“我哎，以前国民党会讲大声哎，我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可是呢，最近国民党的朋友跟他们上节目，他们怎么说？我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人，因为这比较 safe， 因为这比较安全。 嗯、 如果你假是中国人。很多民调嘛，政大学院中心陆委会就说呢，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越来越低，认为这两个人都是的也越来越低，你认为自己的国家认同是台湾人的越来越高嘛？尊重马英九，但马英九不要把你个人的身份把所有人都拖下水。 嗯嗯嗯、 我是勇敢的台湾人啊，你去做你的中国人啊。 嗯，好，所以尊重马英九这是他的说法，但不代表我们哦。好，请教一下廷辉老师，因为这次马英九呢上了这个节目，大家也觉得蛮有趣的。这个节目叫做《生生不息宝岛记》，好，刚好就开播了，3月16号开播。然后呢，里面都是以台湾金曲的内容为主。那这个节目呢，就有网友看过说，很多人会觉得整个节目里面充满了爱国跟统战的气息，刻意引入某一些大内宣的思维。好，包括里面呢就找了很多台湾的歌手在里面唱歌嘛，那当然歌手他们要赚钱嘛，这不可否认的。但马英九上了这个节目，好，还刻意去被 say 说我的故乡啊就在长沙就在身旁啊，这样子一搭一唱，这不就是统战的样板吗？ 对，这是中共最好的大外宣、大内宣的一个做法哈。那当然，他开这个节目也好，或是把马英九找去中国大陆来讲哈，这原则上就是在做一种宣传。所以我们不意外。当然，他这个中国大陆如果这个宣传还做得那么差的话，事实上检讨还是要他们哈。其实马英九表演的也还不到他的那个味道啦。其实他们真的是很想找一个演员好好来演哦。但是事实上，马英九有些有配合，有些没配合。说真的啦，但是问题是说他在祭祖的时候。不要忘了、欸、他的那个 阿公啊，就是玛丽安啊，玛丽安是1927年挂掉了。1927年去世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呢，那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如果我不晓得说，如果今天他的这个爷爷如果说还在世来讲的话，你想想看，当时来讲他家是蛮有钱的，在中共文革来讲的话算是黑五类，一定是拖出来打。你如果是被拖出来打死的话，你现在还去祭祖的时候，然后你跟公公讲说还称赞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那还得了？所以我会觉得啊，这个时空转移啊，这当然了，这个历史因素，祭祖来讲的话，其实很多中国人华人来讲，这个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说你陷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战这个事业当中，这是一个要不得的事情，因为你的身份是中华民国前总统，你不是一般人物，你是中华民国前总统的话，为什么大家那么在意你？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把镁光灯聚焦在你身上？为什么就连你唱歌唱那么烂，为什么大家还要给你拍掌鼓手？就是因为你是中华民国前总统，有统战的利用价值，有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买办的价值，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他才会把你找过去嘛，不然是阿猫阿狗谁会找去，对不对？你想想看嘛，他用台湾的所有政治人物，哪一个人到中国大陆不外乎就带他去祭祖，然后告诉你说这个血缘关系的之类的。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真的代表中国吗？现在国际社会的确是这样子看，没有错。但是在当年来讲的话，其实我说的啊，在中国内部来讲，曾经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很多的政府都想要代表中国嘛。你想想看，当时北洋政府存在的时候，孙中山不是跑到南方广州去成立一个政府，这个军政府，后来蒋介石才北伐成功，才就把它取代掉。那真的合法政府在北京啊，后来他怎么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巴黎和会呢？所以你看到很多很乱，那个乱世是很乱，没有错。我们不归咎那一个过往来讲，我们是往前看，我们不是往后看。中国人一直叫你在往后看，但是这个西方人一直叫你要往前看，到底人要往前看还是要往后看，自己做抉择嘛。但是马英九来看的话，显然就是一直将就在那边。那所以我们就很简单嘛。那如果说你玛丽安当时在1927年是去世来讲的话，当时还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你口口声声在他面前来讲不去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不是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去窃盗了中华民国呢？如果你敢去讲这些东西来讲的话，那当然给你鼓掌。结果你只在他面前来讲的话， 就 讲说我担任过中华民国前两任的这个前总统，他只会在跟他这个目前这样讲，跟祖先讲，然后不会跟真正的习近平在讲。就现在活人你不讲，你跟死去了就要讲，有什么意义呢？ 品味啊，现在跟祖先讲是光宗耀祖的意思。 光宗耀祖是一回事，问题是他的祖坟真的有被中共重视吗？是后来才被重视的呢？是以前来讲的话，在1927年之后，一直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到了1982年，就是刚刚讲的82年宪法，到了现在，但是他的，你想想看吧，假设如果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话，他老爸马赫林需要跑到香港去吗？他老妈需要跑到香港去吗？他需要在香港生吗？他可以在湖南生啊。那为什么？因为就是中国共产党害了大家家破人亡，到处流亡，不是吗？他反倒不去骂中国共产党，还在那边这个跟祖先讲而已。 谢谢对方哈， 还谢谢对方，然后还附和对方，还讲对方的宪法，这不是很奇怪吗？这叫忘，这我觉得讲难听的啊，你那个是仪式问题，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忘中备祖，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数典忘祖， 真的数典忘祖，真的是要套在手上，不然的话，你爸爸不用这样流亡啊！我说真的啦，你爸爸那个流亡就是因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你不骂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你在讲这些东西什么鬼话，这听不下去了。 好，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侯友宜嘛没恭维呢？奇怪，那没恭维，不是应该要针对两岸的时局来讲一下话吗？请教元之哦，是不是因为元之说了，他说？讲话没有重点，所以他就没有讲话了呢。好，现在禁红人士说侯友宜提前进牛棚热身，随时要上阵啦。齁、哦、这个蓝营立委呢出征又一波，要让侯友宜共主地位成型，甘午安呢？ 我因为那个许金刚那个误会我的意思，我先澄清一下。 大家都知道说 谢 元之说了侯友宜讲话没重点。 其实我是站在建议的角度，因为我认为侯友宜他是讲得出内容的，他是讲出东西的，因为我长期跟他互动嘛。他平常讲话都是很有内容，但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变成总统的身份，所以他有一点画地自限，画地自限。人家问他一些国政，他都讲说我还没有成为总统候选人，所以我不要讲。那我是觉得说这两个不冲突。你在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前，你还是可以发表意见，你可以从新北市的角度嘛去谈一些国政啊，是 OK 的、啊、 你此时不讲更待何时呢？ 对因为现在风向已经变成说人家都认为你讲不出东西，那你就证明给人家看嘛。那所以他前几天不是有讲嘛，他说 台湾是我们的家，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有没有？是不是就已经格局拉高了？已经到国政层次了。所以还有其他的，我觉得慢慢会让大家感觉 有了，多了一个新词汇叫地缘政治了啊。侯友讲地缘政治啊， 慢慢加温。然后因为从现在到明年1月13号还有大概八个月的时间啊，一下子全部讲完会让大家没有新鲜感。所以我就觉得慢慢加温，然后让大家感觉到它越来越重，这是 OK。那当然我们现在党内的氛围其实大家也感觉出来嘛，就是侯友宜的啦。你看现在立法院里除了陈玉珍之外啊，就是现在立法院有两波的立委都直接跳出来说要去支持侯友宜。那其他议员，我今天看到南部有一个议员也跳出来说要支持侯友宜，所以现在氛围已经没有 了。南部只是要证明说侯友宜在南部是有票，我们刚刚杰阳杰阳啊，你还有。 那确实我也认为他在南部有票啊，因为他嘉义人嘛，所以嘉义乡亲还蛮团结的。那现在 不要这样讲， 我们也 呢，我们 也是， 我们没有投给，没有支持侯友宜哦，不要这样讲哦。 立刻他们两队反对票， 我们少数， 你们少数。那我觉得现在问题是说那个。就是侯友宜他不会表态，不会忽然宣布参选总统。 你不要紧张。 忽然被打断，就是他不会忽然宣布参选总统。为什么？因为现在国民党是采用征召嘛。那现在党内是有个默契啦，就是他随时准备好就可以征召他了。 好啦，东豪哥他是说他随时准备好，那看起来是没有嘛。今天立委可能说啊，我支持他。那陈玉珍说我支持郭台铭嘛。你看今天刚好是上任100天哦，怎么样？网络好感度沦为最后一名，在新北市最近我们看到民调也是直直落哦。好，你看哦，现在挺侯的媒体人伟安就说他已经在冲了啦，宜侯论大可不必，他已经在冲了啦。啊，冲去哪？ 他不是还不能表态吗？啊， 他不是在冲了吗？ 看不出来，就是因为袁志刚跟我讲说他现在还不能公开讲国政嘛，因为他没有那个身份嘛，所以那他冲了什么东西？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啊， 有改变的，现在慢慢有， 有慢慢有改变的，是不是？好，我们那么讲哈，我用这个来看就好了，因为刚好到现在100天嘛哈，他的第二任，你看那个社群声量这个，蒋万安，侯友宜呢是什么？是新闻声量，可是呢你再看后面负面声量，就是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嘛，然后平均值最好的反而是卢秀燕，所以啊，我记得我忘记谁讲的，说他这个是叫做遗落千丈，啊，侯友宜的遗落千丈，所以应该要什么？要另起炉灶。卢秀燕的卢。其实你在看这一波哈，很简单，侯友宜其实全台湾都知道说他要选总统嘛。 对。 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扭捏。只有他一个人跨不过自己心里面那个结嘛。 有啊，他除了之前里长啊、议长啊，现在又叫一些蓝营的立委啊，又叫议长也来了啊，大家都来了啊。 你的 gay 身呢？就大家都知道 是你啊。还是在等，是不是？还是在等大家推他就对了。 啊，因为自己表态跟你们拱我上来意思不一样嘛。他就是不要带一个绕跑嘛。不是我绕跑的，是你们叫我出来的。他就是要等这个啊。啊，你在那个 gay 身呢？全台湾都知道国民党就是你要选啊，但是就是那边 gay 啊。啊，这个东西就是国民党要面对的嘛，然后再过来，他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台湾是我们的家，这个需要准备吗？ 地缘政治好像我们也听过， 地缘政治这个也不需要准备啊。你不会告诉我你准备从去年的12月到现在你就准备了这个东西吧？不会吧？最简单，我还是回到那句话，马英九。我们的前总统跑这趟大陆，是不是为了你？是不是为了你侯友宜？所以去到那边要去跟人家讲，都是中国。你是不是把两岸的代理权就交出去了嘛？否则金武通金老师怎么会这个时候跳出来帮你讲说，叫朱立伦不要再坑侯友宜了？天底下有那么巧合的事情？我自己的老师多久没看到？如果他只是为了傅昆萁跳出来，你要正常反应。帮侯友宜叫屈，叫朱立伦要快，不要继续设计挖坑给侯友宜跳。然后紧接着你就看到马前总统出去了。侯友宜，我那么直接那么讲，大家可以后面可以看啊，就是把两岸代理权叫出去。两岸这一块他懂吗？他不懂。两岸唯一侯友宜唯一懂一件两岸的事情叫什么？叫两岸共打。 对。 就是两边通缉犯，大家互相帮忙一下。 而且你看郭台铭现在在美国，陈玉珍也跳出来说， 是 我支持郭台铭咯。 可是郭董 对不起，你还不是国民党党。 对。 你还没有解决中国时报的问题。你的路还很远。但是侯友宜不用啊。侯友宜现在只剩下朱立伦那个坎而已啊。所有的立信人都在逼朱立伦。要快，要快，要快！ 所以看起来，如果这样子的话，侯友宜可能跑的还是比郭台铭前面一点。只要解决朱立伦这边就好了吗？ 侯友宜比郭台铭已经赢一大段了，快一点，五月就可以了。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啊，马前总统讲的话你听得懂吗？是不是马前总统讲那些侯友宜都要买单？ 我连听都听不懂，我怎么解释啊？ 其实就那么简单啊，就是。你要选，就是到时候不是蓝绿的问题啊，是全台湾的人都要选择啊。 嗯， 马英九前总统在那边讲的那句话，不只是武汉去赞美中国，包括啊他在湖南，人家干嘛那么大一个排场做了一个节目，专门讲宝岛好，宝岛乐，这是统战，不是统战哪会搞这个东西嘛？然后因为马英九来说，专门让你上个节目嘛，让你给高兴。然后呢，你在湖南大学的时候才会去讲那个都是中国嘛。 嗯。 都是中国这个东西，到时候国际宣传的时候，我们呢、啊、其实不管你历史是怎么回事啊，你都不要想那么复杂。你只要想到一件事情，你要不要跟中国统一嘛。 嗯。 就是那么简单嘛。还是你要相信国民党以前讲过的一句话，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们可以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侯友宜要选总统，你是什么？ 嗯， 你不要每一个国民党讲的都不一样。 哎， 我到底要相信哪一个？民进党比较简单，民进党比较简单。啊，柯文哲我也搞不懂他是什么。侯友宜你是什么？还是像我刚才前面讲的，马英九前总统的这一套论述，就是你未来要接受的。 嗯，还是像原子讲的，他还没有说要选，所以他还不用讲嘞。 哎，快了啦，不要再假了啦，那些熊给生了啦。 好，所以你看哦，侯友宜最怕呢被人家说落跑，但是柯文哲说什么呢？侯友宜代职参选的话很伤，会有多伤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侯友宜呢最怕人家说他落跑，但是你看哦，请教瑞德哥，柯文哲说侯友宜代资参选的时候很伤很伤，辞了才有一线生机。哦，是看这个民调可能不是很好，顺便再狠狠插你一刀吗？ 柯文哲讲的话一概不予置评啊。那么因为不值得评论，不过呢，事实上不管侯友宜辞不辞，他都会被批评嘛。 对。 但问题来了，他都已经选上了，他为什么要辞？而且呢，万一他总统选不上，如果辞掉以后，我心不起定的不当 得啊。 我要留一手。韩国瑜当年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为什么要辞？他不可能辞嘛。 对。 那么其实刚刚叶元之讲到嘉义人了、啊，我是嘉义，我客靠人，我冇平庸人，隔壁就是大拿人，对不？ 是 啊，我们都是嘉义人的、啊，我们也不挺侯友宜啊，对不对？卖那样我们的地缘政治吼，我讲啊，你就是嘉义。你都要听，韩国瑜是新北的这个综合啊，寿德新生出身，因某是婚龄嘛，但在选总统的时候，一样是蔡英文817大战大胜552啊，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嘛。选与能，你要选项对吧？哈，啊，你得选项，真简单啊，看你能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这个肯定嘛。我就不肯定侯友宜了，为什么？我跟张宇韶141122分，各一人个性得势啊，没安诺得安诺，老公坦白的啦，没安诺得安诺，我们绝对不会扭扭捏捏、拖拖拉拉 啊。所以如果他辞了。之后呢？啊，破釜沉舟啊，会不会有比较有机会啊？ 那不是我认识33年的侯友宜，他从来不是一个破釜沉舟的人呐、 啊。 他要攻坚歹徒的时候，警匪枪战的时候都已经部署完毕，霹雳小组、维安特警队 ，OK， 好攻。他这是他的个性啊、个性决定命运呐、啊。不过我倒觉得说叶元之非常的好了，因为他建议他说，因为他认为侯友宜啊，这么恭维这对吧？讲啊拍天啊，无应用了啊， 唔知你 讲 啥物， 讲啊。公安派天的草包了，黄鸿杰呢？你到底是跟我讲？我觉得侯友宜不要再犹豫了。我看投到共轨，我嘎一郎就是141122，不会扭扭捏捏嘛。惺惺作态，假王来控啊我，你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宣布，马上就宣布，你的管他把他安哪讲？哎、欸，拜托哎、欸，然后王宏威叫小华二，你知不？ 连议员连任都还没有去报道，人家就宣布早上说我就是没不像人家那么厚脸皮啊，那就杨金主晚上就厚脸皮了，厚脸皮然后还选上，你知道吗？他示范了一个什么叫早上薄脸皮，晚上厚脸皮嘛。然后人家笑骂由他，你侯友宜、哦、你是在紧张下来吧、哦、然后还有啦，那么刚刚讲说啊，刚原之讲说侯友宜是因为这个啊，等于说啊还没有宣布，所以国政不好讲、嗯、啊，今麦已经进步啊，讲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对吧哈、嗯？然后呢，台湾是我的家，这个大概国小六年级就会了，你知道吧？国小六年级就会了，这不需要当到新北市长，不需要经当过警政署长，还要选总统人才会嘛？这不是废话吗？中华民国当然是我的国嘛，台湾当然会是台湾人嘛、嗯，这还需要被孙中山攻击官威胁吧哈？被邱西良他说中华民国要往新的道路，我。废话，我当然知道，新的道路是昨天走华江桥，给那里走光复桥吗？是什么道路嘛？你还讲啊？而且不要说什么，因为还没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哎、欸，啊，恁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即马讲无要选总统对吧？哈，那伊连民国内的代志嘛咧管，蔡英文总统的代志嘛咧问，啊，然后呢，中国也要管，美国也要管，搞不好还要去抢着去跟人家这个等于说参访美国。他现在虽然否认，问题来了。哎、欸，美国不是要选总统才要去吗？嗯、所以呢，事实上侯友宜就没够啊呢。为什么？各位，两个绝对不是亲民进党的这个、相关的民调六度来电，理由迹象都摆最后一名。侯友宜在消防、公安、市容、环境、观光跟医疗卫生都是最后一名，这是你的隐忧啊。嗯，我跟你讲，最近很过分，最近那个廉价对吧？哈，我的好朋友高雄市长陈吉迈非常过分，太过分了。又是阿妹，又是五月天，又是啊咧，吼、哦，你安尼不干安尼对不吼？去北部这起就做个乱七八糟，做个一塌糊涂，连头红人家去看个球回来的免费票也给人家取消，对不？人家做的那么好，高雄做的那么好，新北做了什么？新北做了什么？我问大家嘛，新北是多人家，新北做了什么？ 好，所以新北做了什么？国民党又做了什么呢？请教宇韶哥，我们看那个要征召嘛，啊，感觉起来应该是缩小范围啊，国民党不是，哎、啊，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呢。郝龙斌也说，朱立伦为什么不表态说他不选呢？他为什么不讲呢？他也不知道。现在又来了，把韩国瑜列入民调，而且还冒出一个韩郭配、郭韩配，哦，侯友宜总统路险局很多，这不只是险局很多、欸，哎，这个障碍看起来也蛮多的哈。 对，旁边的人看朱立伦很难呢、啊，不能有遐想。为什么？第一个，他从来不把话说死，就跟侯友宜一样，也不把表态的事情呢给说白、嗯。请问他想干什么？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前阵子不是有人放出消息说侯友宜人尽可夫嘛、嗯？不是可夫哦，嗯、可夫都可以当孙的副手，怎么会有这种消息呢？好像他变成是最大公约数，就有人在解释说呢，朱立伦呢基本上要做实权的党主席，哦、啊那个副总统没关系、欸，但是呢握有呢两岸的话语权。刚才广告时有跟东浩哥讲，现在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叫马英九了，朱立伦上半年的那个盘算呢、啊、叫夏立言去啊，基本上被马英九一次就破梗了嘛。嗯、好，这第一个，请问呢你不选，但是你这么多的动作去做出元首级的，谁会关注两岸关系？除了国民党主席因为国共论坛之外，大概就是呢总统了嘛。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嗯、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呢，六月份你为什么要大规格的透过国民党驻美的新的副代表前这个外交部北美司的司长那位秦先生去安排美国的行程，把过去的黄玉军给换掉，其实黄玉军也安排了好的智库行程，然后呢再叫黄介正呢想办法跟美方，为什么？他一定要能够赢现阶段的郭台铭，郭台铭访美基本上没人在讨论嘛。第三个，韩国瑜这个更明显嘛，为什么把韩国瑜放进来是稀释掉、瓜分掉谁的支持度？侯友宜嘛，因为韩粉最讨厌的是谁？未必是郭台铭，一定是呢侯友宜。所以这叫撑沙子，叫灌水。请问这三件事情就告诉大家说啦、啊。朱立伦基本上没有出三招，三支箭，没有把总统这件事。